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九六九新闻周刊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，一到四月份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，实现利润总额21271.7亿元，同比增长15%。国家卫健委近日再次发出通知，强调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，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再次升级。北京公交集团发布了2017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。据介绍，城区公交正在研究移动支付的相关渠道，未来市民有望刷二维码乘坐公交车。截至四月底，北京市尚在运营的共享自行车企业有10家，运营共享自行车总数在190万辆左右。5月30号，城六区中小学生要完成校外培训情况填报，目前一些中小学生家长已收到通知。28号，国家远程医疗中心在河南成立，目前已与500家基层医院合作建立了远程会诊分中心。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，该工程计划2020年5月建成通车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多年前，一部台湾电视连续剧《星星知我心》，不知道感动了多少观众。在人生的情感当中，有两类以血缘来区分的感情，非血缘的感情包括爱情、友情，以血缘为纽带的感情则为亲情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浓于水。星星知我心十分准确地拨动了我们心中这一条独特的弦，失去母亲的孩子们唯有对星星诉说衷肠。来听这部电视剧主题曲《星星知我心》，由蔡幸娟演唱。 星星

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自从汽车进口关税税率从25%下调至15%之后，各大汽车品牌是纷纷响应。在过去的一个星期的时间里，已经有多达10余家品牌拿出了具体的下调后的建议零售价。尽管终端售价的幅度未必会和官方指导价一样大，但诚意还是有的。捷豹路虎品牌下调价格的力度和其他品牌调性一样的猛。据捷豹路虎中国发布的最新消息，路虎揽胜运动版 SUV 最高降幅39万元，路虎揽胜盛世版最高降幅20万元。路虎揽胜星脉将推出新款入门车型，建议零售价58.8万元起，而全尺寸豪华七座 SUV 路虎的新款发现建议零售价是68.8万元起。另外在捷豹方面， F-Pace 建议零售价是48.8万元起。北京车展上公布售价并开启预售的捷豹首款豪华纯电轿跑 SUV I-Pace 也再度优化了厂商建议零售价，最高幅度达到了5.12万元。那么喜欢捷豹路虎两个品牌的听友可以关注一下他们。BMW 和 MINI 品牌进口车型宣布价格下调，引发了消费者的强烈关注，尤其是 BMW 品牌热销车型 BMW X5 售价调整为69.99万元起，价格下调幅度约5万元。作为细分市场的销量冠军， X5 降价后更显产品的竞争力。总的来说，宝马的降价幅度较大，七系顶配版车型的最高降幅达到了16.2万元，而 MINI ONE 三门版的入门价格更是首次突破了20万元，调整为18.88万元。 MINI Cooper All4 Countryman 的厂家建议零售价也来到了27.38万元。从价格来看，该车很可能成为最具吸引力的 MINI 四驱车型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

或许为了抵达，或许是为了出发，或许只是单纯的迷恋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吧。 脚印，又崎岖又平静。

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月、